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 样。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杆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儿。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 是眼睁睁看它流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我是雅娟。 我是徐德亮。 对，平时我们节目的背景音乐不是咱老北京的京腔京韵，就是一些有节奏的轻松音乐。今天呢，我选择的这段衬乐大家都听出来了，那就是单身情歌。这歌我特意送给我今儿的嘉宾的徐德亮，请接受。 我暂时不接受了。 怎么又不接受了呢？ 我现在有女朋友啊。 现在是两个人的世界了。 对， 哎呀，恭喜一下你。 我这本书里写的这段呢，他是在两年以前，那会儿我还单身嘛，当时很享受这种单身的时光，一个人在屋里想干嘛干嘛，想养猫想养猫，想上网就上网，觉得很享受。但是有一次呢，我回家蹭饭，完了我那可亲可敬的老娘亲就把我拉到一边，特别正式的说，你想我母亲都已经快70岁了，一头白发，非常正式的说， 亮子啊，告诉你啊。现在中山公园啊，玉渊潭啊什么的，一到周末全是当父母的给儿女找对象的。昨儿我也去看了看，人家都要求1.75米以上，有房有车有钱。 然后呢，我老娘亲用一种尽量平和的尽量不刺激的我的这种语气来说， 哎，你老妈，我想了想，你就是一困难户了。 当时我这汗啊，我赶紧冲到桌前，我说吃饭吃饭先吃饭。 晕倒，咱这妈妈也够实在的。 就是、啊、 不过现在咱这妈妈不用再担心了，德亮已经有了女朋友。 对，现在我女朋友1.75米。 行啊，看来徐德亮还是属于那种哈，自己内在的这种气质和人格吸引了美丽的女孩。 其实我觉得我女朋友就是瞎脸了。 怎么讲呢？ 她怎么能看上我了呢？ 好家伙，这段可不能让你女朋友听见哈。但是说实话，这本书当中也记录了德亮曾经自己单身生活的一个过程。 有很多好玩的事儿。

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稿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雅娟。 我是徐德亮。 对，徐德亮，你看哈，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爱情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主题。 对呀、 啊、哎，重要的一环。现在你算是这个有馒头吃的人了。 什么叫有馒头吃？我觉得就是法式大餐。 对，法式大餐啊。 对，我得这么说，要不然我女朋友听见怎么办？ 对，关键就在于两个人彼此合适哈。 对 、互相尊重，互相关心。 你看我这个新鲜猫屎里边的这个小插图，就是我女朋友给画的。 哦，是吗？ 对对对， 哦，原来也是一才女啊，这夫唱夫随啊， 搞艺术的。我觉得下一本书就是她主画，我给她配词儿了。 行，夫妻二人共出新书，咱们来说说徐德亮书中有关爱情的描写，有这么一件爱情的小事儿，你给大家讲一讲。 哎呦，这个太可乐了，当然这是和我现在的女朋友还不认识的时候啊。 是跟前女友吗？ 不是前女友。 和一个陌生女记者的故事。 我和一个著名的女记者哈，有一天晚上坐在路边的那个烤串的那小摊上，我们那个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就聊我的这个宣传嘛。一直到夜里两点，夜风吹来，最后一扎啤酒啊刚刚喝尽，我们正要走的时候，就这个女记者忽然一抬头，她毫无征兆的就叫了一声 啊爸爸。 然后我一回头呢，就看见街边有一个就比我现在这样的中年人还要老一些的中年人，骑在一辆自行车上，看得出来是压着怒气对她说， 几点了你还不回家？ 然后他就像一个偷糖吃被抓住的小孩那样，万分理亏又想赶紧让事儿过去，他用这种语气说 啊，就走就走。 就在那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呀，我也有点犯晕，于是在这期间呢，我尴尬无比的叫了一声叔叔。 哎， 然后他就这么被他爸爸抓走了。然后整个事件当中，他爸爸完全就没用正眼看我一眼， 误会了， 感觉就是俩初中小孩儿那种感觉。我当时都快30了，他也快30了， 嗯， 所以后来再见着他，每次我们俩都装不认识。 好，有些尴尬，也是一场误会。 对对对对 对, 对。现在我估计老人家应该也理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还是很严格的哈。 对，一直就是拿你当孩子，你就算60、70了，他也是他的孩子。 永远不放心，难怪我们的爱情主题也在相声作品当中层出不穷。 我推荐一个吧。 好， 是当时我特别喜欢听的施胜杰先生的《恋爱历险记》。 你呀、让女方买票啊， 让姑娘花钱。 哎， 说这话你不嫌害臊？ 我害什么臊啊？ 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 嗯， 咱们好赖大老爷们儿。 哇， 头一次跟人见面让人请客，像话吗？ 我这不替你出主意吗？ 可是我没钱呢。我这个着急，我心里着急，我脸上非常冷静， 还挺沉得住气的， 不能让他看出来。 嗯， 知道咱没钱，多笑话咱们。 对， 想主意对付他。 哎， 我说什么，吕芳啊，你要看电影啊？你等一下，我看看什么片子啊？ 哦，对，看演什么？ 今天是《百万英镑》， 还是一外国片？ 它是《百万英镑》。 嗯， 我就一毛零钱， 你比得了吗？ 哎，吕芳啊， 嗯， 这个电影啊没意思。 怎么没意思啊？ 我看过，这个剧情非常简单。 嗯， 它剧情说的是一个小伙子，他没钱，捡了一张支票。 啊， 这个支票是假的，他没钱。 对， 这个没钱这个滋味我是比较了解的。 这倒是。 我看时间比较宝贵，咱们散散步可以吗？ 那他同意吗？ 吕芳答应。 呵，算你走运，没露馅啊！ 我这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嗯， 我们两个人慢慢往前走。 嗯， 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干嘛还离这么远呢？ 你不懂。 什么？ 谈恋爱有个规律。 什么规律啊？ 叫近谈熟，远谈生，慢谈情，快谈崩。 嘿，都一套一套的啊。 这得有讲解呀。 什么叫近谈熟啊？ 近谈熟， 嗯， 您都是在街上看这一男一女，两个人走道这个距离非常近。 嗯 啊，比如说-40多度， 嗯， 三伏天， 嗯， 俩人搂着脖子挎着腰，不怕起痱子。 怎么样？ 熟了。 近谈熟， 近谈熟， 那远谈生呢？ 你要看这俩人走道离着有那么5尺多远，谁也不敢看谁， 嗯， 抹不开说话， 刚见面 不好意思的。 远谈生， 那慢谈情是？ 慢谈情大家都见着过。 什么样？ 你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走道，这速度非常慢。 嗯 啊，那个意思好像在丈量马路一样。 哦，量马路啊？ 正在谈情。 哦， 男的推一辆自行车，女的在旁边跟着。 嗯， 这时候一般都是女的先说话。 怎么说呢？ 女的都这样。 嗯， 走得非常慢。 您给学学。 哎，你说将来你能不能变心？ 那男的说什么了？ 变啥心呢？你就让历史作证呗。 历史作证啊。 正在谈情。 慢谈情。 慢谈情。 快谈崩呢？ 快谈崩不太常见。 嗯， 您多少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俩人走道速度非常快。 嗯， 赛跑似的。 嗯， 快崩了。 是啊， 女的在前边，男的在后边。 嗯， 男的拿两张电影票往前面那女的。 怎么说呢？ 我说你等会儿，你干嘛那么着急啊？我问你，你看不看？我不看。我说不看不看，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不怎么的怎么，你想吹了的吹就吹，离你地球不转了，这就崩了。 真快啊。 快谈崩嘛。 对对， 我跟吕方头一次见面，我们属于这个远谈生这个阶段， 都不好意思呢， 慢慢往前走。 嗯， 十几分钟谁也没说话。 是吗？ 吕方啊想打破这个僵局。 哦， 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说什么了？ 我说别这么光走了怪累的。 嗯， 前面有个冷食店，咱去喝瓶汽水呗。 哦， 我说你喝汽水呢？说喝汽水，这个汽水这个东西很好喝呀， 消暑佳品 啊，又凉快又解渴。 哎， 可这个汽水是1.5毛一瓶。 对呀、啊， 我就1毛钱， 怎么办呢？ 买半瓶还不能卖， 这不废话吗？ 这当时把我急的，我这怎么办呢？ 嗯， 我怎么走这儿来了？我怎么没想到这儿有个冷食店呢？ 就是， 我心里着急，我脸上非常的冷静。 嗯嗯， 我说吕方。嗯，喝汽水，这样吧，你等着我，我去给你买去啊。 哦， 说完我撒腿就奔那冷食店。 干嘛去？ 买汽水。 你钱够吗？ 不够啊。 不够怎么办呢？ 想办法呀。 嗯， 一边跑着，这个脑子不能闲着。 是吗？ 飞快的旋转，唰，比那电子计算机快多了。 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 跑到冷食店跟前，想出一主意来。 哦，有办法了。 掏出5分钱买了根冰棍儿， 1毛钱这就花一半了。 当时急得我是满头大汗。 嗯， 拿这根冰棍回来了。吕方啊，是这么回事。什么呀，这个咱来晚了，汽水卖没了。 哦， 汽水没了，不但汽水没了，这冰棍都没了。 嗯， 我一看我认识个同志，他买2根，我匀一根，你吃吧。 你可真能说谎啊。 吕方一看我这一脑袋汗，当时受感动。 你瞧吧， 吕方想这个小伙子多热情啊。 嗯， 我就随便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你看把他急的。那什么，这冰棍我不吃你吃的吗？不，这个东西越吃越渴。 是吗？ 不是，你看你这头汗。我这汗呢、啊、这玩意儿越出越凉快。我看那什么，咱别往前走了。 怎么呢？ 不能让他往前走。 为什么呀？ 走到冷食店， 嗯， 一看门口那儿有汽水，知道咱们撒谎， 那就露馅儿。 我说前面有熟人碰见咱不好意思。 哦， 咱们顺原道回去可以吗？ 哎呦，溜达回来、啊、 顺着原路又回来了。 嗯， 又走了十几分钟，吕方又说一句话，差点没给我吓一跟头。 这回说什么了？ 哎，我说咱们到那里去坐坐呗。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 青年公园。 哦，这谈恋爱搞对象上公园是无可非议的。 对呀，搞对象嘛， 大椅子上一坐， 到公园多好啊。 哎， 可是公园门票是5分一张，我可就剩5分钱了。 你买一张啊？ 啊， 买一张。 对，好主意。 你看， 买一张， 哎， 进去一个， 对， 里边一个，外边一个。 好， 我们俩隔着大铁门，我们在这儿谈， 那多好啊。 知道这是谈恋爱， 要不知道呢， 以为这是探监呢。 我这就抓进来一个， 像话吗？可当时把我急的，我这怎么办呢？你说走到公园门口这儿了，我兜里没钱，这不急人吗？ 就是啊。 我是什么？哎，吕方啊， 嗯， 那什么，你等一等啊， 嗯、 我去给你买票去啊。 行。 哎呦，这怎么办呢？我这一边走一边想主意。 好， 走到售票口这儿，想出一办法来。 嗯， 我同志，我把仅有这5分钱掏出来，你给我拿一张票。 哎，你怎么就买一张票啊？ 我乐意。 乐意像话？ 我们俩人就买一张。 怎么呢？ 分期分批往里进，管着吗？你 听着都新鲜。 拿这张票回来了。 嗯， 吕方啊，是这么回事，你呀、啊、拿这张票你先进去。 哦， 我呢前面还有个冷食店，我到那儿看看有没有汽水，我给你买汽水去。 啊、 哦、吕方一听啊，你去买汽水去。我说对，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呢？ 你别走远了。 哪儿去？ 你就在那猴笼子旁边等着我。 您瞧，等这地方。 吕方当时一听又受感动了， 都受他蒙蔽了。 吕方想这个小伙子太认真了啊。 嗯， 我就说了一句喝点汽水，你看非要给我买来。 那啥，那你去呀、啊，你可早点回来呀、啊。 哦，吕芳进去了，你呢？ 我一看他进去，我撒腿就往那个冷食店跑， 买汽水去。 我买什么汽水？ 那干嘛去？ 那个冷食店有我一同学，我找他借钱去， 现借呀、啊。 我把今天这事儿的应付过去。 反也倒是， 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冷食店跟前一打听，真凑巧，我这同学呀、啊， 正在这儿， 没上班。 得，这回看你怎么办吧。 当时我就觉得我这脑袋嗡，就这么大个儿。 急的 我这耳朵滋儿直叫唤， 都什么模样？ 我心里话，我这同学，你算缺了大德了，你。嗯，你哪天休息不行啊？你怎么单干今天你不上班呢？你不知道我找你借钱吗？ 谁知道你、啊？ 我回去，我又回来了。嗯，回到公园门口，我冲这大铁门我就直运气。 运什么气啊？ 大铁门我就进不去。嗯，你说今天也不怎么看门，这老太太那么认真。 怎么呢？ 你不许这时候你上趟厕所吗？你 有那么巧的事？ 他上厕所这机会不就钻进去了吗？ 没那事儿， 这就叫五分钱憋倒英雄汉。 就这模样还英雄汉呢？ 我找熟人。 对，看有熟人没？ 找熟人。嗯，借俩钱。是。你说这事儿都绝了， 又怎么了？ 平时一上街呀，老碰见熟人，躲都躲不开。哦。今儿不怎么了？这熟人 怎么呢？ 都死绝了，咱们今天。 你呀、啊， 一个没有， 这你怨不着人家。嗯，平常你多注意点节约，咱俩钱多好、啊、 你后悔来得及吗？ 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我一看表，半个小时过去了。 你瞧吧， 我不能让吕芳老在猴笼子那儿站着， 老看猴也腻歪。 就是啊， 猴哪有你有意思？ 不，这怎么说话？这是， 我看你那样像猴。 什么叫像猴啊？我这着急呀、啊。嗯，我这怎么办呢？我人怕急，马怕骑，实在不行啊，我就得跳墙了。 跳墙？你这可不文明啊。 文明不文明就这一回。嗯，跳墙也不是打我这儿兴的。 谁呀、啊、 搞对象跳墙有先例。 谁呢？ 有历史证明。那张生跟崔莺莺搞对象不跳本墙进去的吗？ 没听说。 我跳一回、啊、我一看这大墙不算太高，左右没人注意，行了，跳垫步拧腰蹭进来了。 真利索。 刚站稳抬头一看， 怎么样？ 跟前站俩警察。 坏了，这怎么办呢？ 哎，你怎么回事呢？站，嗯，你怎么跳墙啊？ 你说吧。 我说什么？这门不好进。 废话，门不好进，墙好进呢？ 什么理由呢？啊，走， 哪儿去？ 跟我们上值班室，快走。 对你呀、啊，痛快跟人去，到那儿说几句好话，把你放了就算完事儿。 对。说两句好听的，把我放了，完了，哎，跟着走吧。嗯，我在前面走，俩民警在后边跟着。哦，走到值班室门口一看呢，我这心就滴了到嗓子眼这儿了。 又怎么了？ 这值班室正修在猴笼子旁边。呵， 您瞧这寸劲， 这怎么单修这儿了？嗯，我让吕芳在这儿等着我呀。哦，他要看俩民警把我抓进值班室，他非误会了不可。 就是的， 我这着急，我一看吕芳没在这儿，蹭我就钻屋去了。嗯，警察往那儿一坐，他问我 怎么说的？ 说，问你呢，站好了。你为什么跳墙？ 你说吧。 这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来我是不应该跳墙的。 对， 我后来呢，后来我跳了墙了。嗯，我是这样啊。 什么样？ 你别着急，我跟你谈呢。嗯，原来吧，原来我是我，你说我这么大小伙子，我跳墙了，我不会跳墙的，我 别说。你老往外看什么呀？ 你不知道门口围了不少人在那直议论。哦， 说什么了？ 趴窗户在那直嚷嚷。嗯，哎，怎么回事？怎么警察抓进一个去？嗯，哎，你这怎么回事？ 怎么 事啊？这小子啊，这小子可能他妈小偷。 小偷？ 小偷嘛，小偷太可恨了。嗯，上个月我钱包让小偷给偷了，让警察揍的。我说揍这小偷，坏了，拿我当小偷了。 怎么办吧？ 那这时候吕芳要是来了，一听说我是小偷，这对象是非吹了不可。 可不是吗？ 当时把我急的，这警察还紧着逼我。嗯，你说问你呢，你为什么跳墙？ 你说吧。 我说我得跟你说，你别着急，我得说是吧？我 说啊， 我为什么跳墙啊？我是这样的，我呀，后来我。哎呀， 怎么了？ 来了， 哦，吕芳来了， 门口站着呢， 全看见了， 正往里看呢。嗯，我们俩人目光一对，唰，我就觉得在吕芳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异的表情。 怎么办吧？ 完了，对象算完了，这怎么办？嗯，我这个着急，我。哎，急中生智，我又想出一办法来。 哦，又有办法了。 扭过脸，我冲着俩民警一瞪眼。 呵，到这份上，他还敢瞪眼呢？ 我为什么跳墙？你说我为什么跳墙？ 你问谁呢？ 我为什么放着大门不走，我非要跳墙呢？ 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在问我， 那你说呀。 我当然要说了， 说吧。 我不说你能明白吗？ 不明白。 我一说你就清楚了， 这不废话吗？ 我得说呀。 你说呀。 我说什么？ 我哪知道啊？ 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解释嘛。 好好说。 对吧？我跳墙了，我确实我跳了。 对， 我有原因。 你跳墙有什么原因呢？ 我跳墙，我抓贼。 抓贼？ 对了，我就抓贼嘛。 谁是贼呀？ 谁是贼啊？谁是贼？我是这样的，我事情经过，我今天早晨吧，又早晨说起吧。 对对， 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 嗯， 我们俩约会，你懂吗？ 约会谁不懂啊？ 就是我们定位了一下，说我们 说吧， 我跟我女朋友说呀，我们下午两点呢，我们到你们公园这里来玩耍。 玩耍。 就是来游玩嘛， 你就别咬文嚼字了。 没话，你这人没文。我们来了，就是 行行 啊，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人嘛，我们来到你们公园门口呢，我的女朋友就觉得有一些口渴， 是吗？ 是吧？她口渴了，她是我的女朋友，那么我是她的男朋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净是废话呀！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嘛， 好好说呀。 她口渴了，我一想这怎么办呢？她口渴，我给她买汽水。 哦， 我去买汽水，前面有个冷食店， 对， 有没有？ 有， 有吧？有冷食店，我买汽水去了。 嗯， 买汽水。你不给人钱，人家卖吗？ 那多新鲜！ 我得掏钱买吧，我就掏钱。 哦， 我掏钱。对了， 怎么了？ 就在我掏钱这个阶段，我有就觉得有人碰了我一下。 是吗？ 我再一摸，我钱包没了。 呵， 那里边有粮票、股票，都是新发的， 哦、 全没了。这怎么办？我回头一看，我看有个小伙子往门口跑。 哦， 我料定他就是小偷。 是啊， 你说我能不追吗？ 那得追呀、 啊！我当然我要追啊！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我们俩人来到你们公园这儿。我眼看这小子跳墙进来了，你说我还能走门吗？ 来不及了！ 我当然不能走门，我几个人跳墙，蹭我就进来了。我刚一进来，你们俩把我拦住，把小偷放跑了。 哎呀，师胜杰呀，师胜杰！你可真能说瞎话呀、啊！ 我这番话把俩民警真给唬住了。 那还唬不住啊？ 哎，不是你说这真话呀、啊？ 嗯， 我当然我说真话了。你不信你翻呢、啊？我浑身上下我一分钱没有啊！ 行， 我有钱吗？我 算了，翻什么翻呢？就一毛钱还花了。 那你女朋友呢？我说女朋友门口就在门口站着呢。 嗯， 我这番话吕方全听见了。 哦， 吕方听完以后啊。他又受感动了呢， 这么会儿感动好几回了。 李芳想，这个小伙子可太朴实了。 嗯， 你看我就随便说了一句，说咱们喝点汽水吧，非要给我买来三番两次，结果为给我买汽水，人家把钱包都搞丢了。 你看， 这不都为我吗？ 对， 我多内疚啊！ 嗯， 我不能在门口站着了， 哦、 我得进去。我说，同志，请进去帮让一让。老家，你靠，小孩你靠着， 你轻点罢了。 那什么，民警同志， 嗯， 我是他女朋友。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我证明他是好人。你看，他还给我打证言呢。 你算把人家给糊弄住了。 民警拿电话一问，我们这俩厂子真有我们这么俩人儿？ 那还有错吗？ 这民警有点不好意思， 抹不开了。 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是个误会了。 你抓错了吗？ 这只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嗯， 实在是对不起你们，还得请你们原谅。你们可以走了，对不起，再见，再见。 多客气。 对不起呀、啊， 嗯， 对不起事儿，你们以后少办点。 他还来劲儿了， 我根本就不愿意进来。再见，再见，再见，吕芳，走，甭理他们，走吧，咱们。 算了，你就别洋气了。 我们俩出来了，我们离开值班室，走到一没人地方，吕芳站住了。 干嘛呢？ 从兜里掏出2张10元大票。 这是要？ 给，拿着。 给你呢。 你看。给，拿着。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别说咱们这个关系，就是一般的同志，他把钱丢了，我也得帮助他呀。 这话对呀、啊。 给，拿着。拿着，你给我。 你这是接铅球呢？ 接铅球啊！我攥着这20块钱，比俩铅球分量还沉呢。 还真是这样。 多好的姑娘啊！我头一次跟人见面，人家这一天对我是一片赤诚啊。 你对人家呢？ 我是一个屁俩谎啊。 这倒是心里话， 我越想我越惭愧。 哦， 我说，吕芳，咱俩拉倒吧。 哎，怎么拉倒了？ 我根本就没丢钱包。 哦， 我就一毛钱。 你把实话都说了， 我全告诉他了。 嗯， 我说吕芳，你看，通过这一天呢，我发现你这个人心灵太美了。 嗯， 我跟你一比，我心灵太丑了。 我根本配不上你，算了，咱算了，反正今天能跟你出来溜达一圈，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你也就这么大要求？ 我这20块钱我不要，你拿回去。 怎么不要了？ 出这公园门不用买门票了， 你这不废话吗？ 吕芳也乐了，嗯，瞧你说的，其实你们团支部书记小王已经把你的过去都跟我做过介绍。 你看， 既然你敢跟我说实话，证明你是诚实的。 嗯， 这个诚实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既然你对我这么诚实，那么我呢，我觉得我应该相信你。 这姑娘多朴实啊！ 我说你怎么，你相信我？ 啊， 你真相信我怎么？ 那还有错吗？ 不是吕芳，你不知道。我吧，我是小伙子，我心里我是挺好的。我是后来我就因为我这日子我过得不好吧，我连知我着多大急。 你就别哭了。 吕芳也直劝我，哎呀，你别哭，你这么大小伙子一哭让人多笑话呀。得了，我给你擦擦吧。 嗨，给谁擦呢？ 咱别在这站着了。一会儿围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咱们到那边谈谈。 哎， 我们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 太美了。 我这心里这高兴 啊， 我这一高兴想起一首歌来。 什么歌啊？ 美丽的心灵。 哎，这歌可好听啊。 美丽心灵的曲子，我谈恋爱经过的词儿。 您能不能在这给咱们大家唱一唱？ 我给大家唱唱。 行， 你给我来个前奏。 好， 来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阳光明媚，鲜花吐艳，爱情的春风吹我心田。 多好听！ 我与吕芳肩并着肩，一边走来一边谈。纯洁的姑娘，理想的旅伴，谈成恋爱心喜欢，搞对象就花了一毛钱，就花一毛钱。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太拼命愿望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变进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 重来，有裂痕的爱。 爱怎么存在，只是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